喂，第二節翻嚟，頭先 翻嚟啦。 頭先阿迪，你又講咩啊？你話你都好嘢喎，屎忽你都識寫乜小學啫喎。 总之系同义词乜都啦， 即系是否个字咯， 是佛咁咯，系咯。总之呢张纸仔一传咗出去，俾先生执到啊，扑街咯！呢镬真系大镬呢镬。 但系唔系，佢都系应该经过一层审查先知你噶。 冇人肯认啊！ 唔系，其实嗰阵时你知唔知三仔冇屎忽系咩人嚟先？ 诶，咁听啲大人讲，讲完就少屎。 唔系真系冇咗个屎忽噶， 我真系唔知啊，大佬。 你系咪咁嘅意思啊？ 唔系，其实生仔冇屎忽系唔啱，啱嘅，应该系冇屎眼，天生系冇咗个眼， 冇咗个。 有啲人真系冇咗噶，要开个窿嚟放屎噶嘛，要做口噶嘛，系啊，要喺个肚嗰度开个窿出嚟。 我系冇屎忽系另外一个意思嚟嘅啲， 系啊， 生仔冇屎忽，其实唔系冇屎眼， 就系咒人啫。佢哋台山嗰啲咪仲劲， 好啊，咁啊，系嘛，唔系咒人节目啫，都系想了解一下嗰、那个嗰、那个。 咁你讲系啦，你讲完之后点咧？ 咁俾生执到啦，咁嗰个先生梗系喂边个噶？冇人肯认噶，梗系当其时梗系冇人，估唔到越搞越大镬啫嘛，全部成班罚企咯，罚企之后边个赢？女街坊。都冇人肯认喎，我梗系老虎蟹都唔认啦。当其时靓仔做衰咗，梗系怕死啦，啱唔啱啊？梗系唔会自己好似而家咁，喂，做嘢错咗自己攞。 搞错啊！ 而家更加唔会认啦。 你小学应该教你华盛顿噶啦嘛，已经 教系 华盛顿苹果啊，教你 咁教啫，大佬小学去偷嘢去超级市场攞零食，呢啲个个都会做噶啦， 冇错， 啱啱啊， 士多方近啲， 你都有读华盛顿，因为你去摊朱古力食，去超级市场， 我都有读，我都有，唔系翻转头啊，我都有读过三把斧头嗰个故事，不过我一定。我一定是揸住把金嘅，我唔会，我就掉咗把铁嘅咯。 咁啊，罚企啦，又系冇人肯认，糖都唔想啊，直头嗰镬嘢， 佢好嬲喎呢镬嘢， 好嬲，梗系嬲啦，大佬。 个班主任嚟噶嘛？ 唔系，普通先生嚟嘅，跟住班主任入嚟，边个好认啦？老快都唔认， 打死 你又认啦。其实我知唔知系你先？ 其他同学梗系知我啦，但 佢哋冇督你， 梗系冇督我， 一齐企， 一齐企， 又咁啊，算系咁啦。小息好，请饮可乐啦。 但系搞到校长上嚟啦，呢镬嘢，校长上嚟， 咁即系要爆啦， 要爆啦，有人爆啦，爆咗啦，咁啊扑街啦。训导主任咧一入嚟就扯住呢条筋，一埋行埋我位就拉扯，哇！鹰爪功扯住条筋，双脚离地咁就一路拖到出去校长室。哇！成个月痛咗，成个月肿晒啊！直头成只手唔喐得。 喂，最惨系你度喂，如果你咁样罚我个仔，系我个仔唔啱。 我老豆叫咗家长嚟啊！我老豆第一时间多谢啊！ 唔系你老豆啫，你有乜理由多？喂，你系可以罚我个仔，但系你整到佢咁样伤咗，会残废噶嘛？ 唉， 我都觉得过分咗个先生咁样。 系啊，唔系啊，我阿妈试过一次嚟噶，嗰先 唔系其实自己事后谂翻或者大个咧谂翻咧，其实都真係過分嘅，即係咁樣寫張紙仔，佢嗰個先生好好嘅，即係自己貪玩嘅啫，無端端寫啲咁嘅嘢，自己貪玩啫，自己覺得都應該俾人罰嘅，但係事後都 你冇諗過會咁樣啊嘛， 冇諗過咁大鑊，搞到咁結啊！我翻屋企仲要打多鑊啊，仲要打多鑊啊，幾斤啊真係！ 唉，喂，我阿妈调转，有一次佢罚我打我只脚，我阿妈咧就最佢系唔会打我只脚嘅，净系打个身实，即系唔会打大髀啊嗰啲位，佢唔打嘅，打啰柚啊，打手板啊，兜锤窝你个心口都会，但系就唔会打我只脚，佢抽我 方打心口。 我妈倒就捧嗰啲咁打嚟噶，我方世玉咁样练嘅细个，跟住个我阿妈见到佢哋接我放学。哇！俾佢睇到个大王，我妈即系冲埋开个波咁滞。 咁啊，我哋可能我哋住围村呢啲就 唔系我嗰阵时 小事啦。 我嗰阵时读嗰间小学，我就会好彩少少。因为嗰阵时嗰间小学咧，我老豆系校董嚟嘅。 咁所以咧打就都会打，但系就间且算数咯，唔会话好似你斗心口啊， 唔系先生会咁样啊，我讲我妈啫。 哦，好你阿妈 唔系先生， 我老豆都系学校嘅校董嚟噶， 系嘛？ 有个嗰啲嗰阵时之相嚟噶嘛，有个慈相挤咗喺度噶，大佬。 咁你两个即系点？ 好似个电话咁大嘅慈相，不过嗰度系讲紧百几二百啊，其中似一个。 咁你两个都有钱噶？ 唔系噶，以前嗰啲公职嚟嘅啫，唔代表有钱。 有钱嗰阵时系啲人系做善事系。即系差唔多有几多？ 俾个虚衔你咯，做得虚衔系啊！ 我老豆调转，我老豆牛龟马大，但佢好鬼懦弱噶，即系样样都唔敢出声啊！乜都以和为贵嘅咧，即系我真唔明 白。咁好难讲嘅， 时间嘅啫，即系好似我老豆咁打仔打到好劲噶，我哋住围村。 嗯， 真系衰咗咁讲啦，曳咁讲啦，绑喺黄皮树嗰度绑天光噶。 唔系嘛？ 系啊，唔俾翻屋噶。 我哋打嘅啫，都好少话绑。 绑喺出边黄皮树度。 唔系噶，以前有啲人，有啲啊，以前咩都谂得出啊，满清十大酷刑咁啊，脚喺个跪喺度，喺个。 你个仔嚟嘅，唔使夹手指啊嘛，大佬。 唔系佢又唔系夹手指，叫你喺个脚，你跪喺度咪脚瓜窿，咁啊跪喺度脚瓜窿呢个位摄碌棍落去夹住，咁啊叫你跪天光咯，跪地主。 跪地主我听过。我啲阿哥啊跪过， 跪过零两个钟头，只脚都痛到啊！ 你个膝头哥落去好痛嘅。 系啊，以前啲打仔， 俾个箍笋你都冇命啦。 所以你话咧，屋企都系咁样打法，你翻学校俾人打，俾老师打有咩问题啫？当年嚟讲， 但系我哋细个就打大嘅。 系啊， 系。 但系你有冇发觉咧？我哋就系成日咁样俾人打法咧。即系其实嗰种羞耻之心咧，系冇咁强烈嘅。 嗯， 咁到咗我哋出嚟做嘢嘅时候咧，系襟屌好多嘅，唔系真嘅。 系啊， 而家啲咩话得嘅啫，而家啲僆仔 系 可能系咁样导致咗。 但系我发觉，逢系嗰啲咧打得好，对啲仔女打得好凶狠嗰啲咧，喺度对外就好软弱嘅。 但可能系好好人。 你有冇发觉啊？佢对外就冇咁恶嘅。是对自己的仔女凶狠的。 我又不是感觉咯，不过就。 爹我認识几个 那些老豆不是。真的影响了很多人咯。 我见过有几个那些同学的老豆呢成日同人开拖但不打个仔的。 嗯哼。 人哋嗰度嚼佢好良善嘅喎，對個仔，即係好似阿邊個死咗啊？阿邊個嗰啲咧？阿大傻嗰啲咧，啲惡到鬼對住個仔，爹食嘢咁唔惡嘅喎。 我老豆同我講，我打你又得，第二個打你又一定要還手咁樣啊。 哦，係啊， 即係叫你只係唔好打，打就要贏。 系啊，一系就要赢。 我细个好冇读小学， 你唔死得我就医得翻你噶啦。 我细个就冇乜点，小学冇乜打交嘅，中学开始咯。 多啊，小学先。 小学 话秒一秒就打得噶啦。 小学嗰啲唔系打交嗰啲，通常通通撞撞，你够打又喐我嗱嗰啲咁样啊。 咁都叫打，但系冇乜力噶嘛，大家都。 是啊、都系打一两， 除非你撞中要害，系譬如眼啊、鼻嗰啲，唔系就好少话要会瘀嘅。但系因为呢啲咧就比较弱啲嘅地方咧，就好容易中咗咧就会见瘀噶啦。 嗱，即系等于我哋实读依家都啲小学分分钟都沟女噶嘛，因为唔知食多啲雌性鸡翼多咧。 系啊， 我哋嗰啲人 早熟咗 嘅。嗱，我读小学嗰阵时啦， 我小学嗰阵时唔同女仔玩嘅， 唔同女仔玩嘅我哋。 好似坐隔篱位嗰、那个南丫岛啲邓家人嚟嘅，邓家妹嚟嘅。 嗯。 我哋写五年班最多咪可能十岁、十一岁左右。 嗯，哇！你围村整咗个邓家妹入嚟嗰度，咁啊好夸张。 系，嗰阵时 我读中学都有啦。 彩女， 不如俾佢讲先。 吓， 佢小学五年班十一岁左右啦。 系， 佢突然间话绝学唔翻学嘅。 嗯， 点解咧？因为结婚。 十一岁啫。 系啊，邓家人啊。 系。 南丫岛嘅邓家人啊，十一岁就话结婚喎，夸 张啲啊！ 我过多两年啊，我哋中学 咁早熟， 去入去南丫岛游水啊， 嗯， 见到佢啊，已经生咗件啦， 哇！ 哇！我真系唔好明白、啊，而家其实父母同意就可以啊嘛， 系十八岁之前一定唔系、啊。 十六岁前父母同意都唔得嘅。 衰镬仔又扭， 喂大佬你未准备成年烧啦？ 但系嗰阵时我讲紧系七几年啊嘛，大佬 系七几年都仲系仲未一夫一妻制， 哇 系。嗰阵时仲行紧大清律例， 系啊， 系啊， 系啊，有大妈、细妈、三妈、四妈都得噶嘛，嗰阵 生早迟咗几廿年出世咯。 嗯，你好似韩生咁，你好过瘾， 你有钱有咯，冇钱 真系咯。嗰阵时小学真系五年班已经结婚啦，哇！我真系拗晒头，我真系。 唔係喎，佢仲十一歲，跟住嫁咗兩年都係頂籠十三生到啫。係 啊， 佢啲性徵都幾早嚟喎，大佬。 十一歲會唔會誇張咗啲啊，大佬？ 我小學 乜我條褲毛都未撚出啦。 咪咯， 係咪先？太誇張啦咁樣。 嗯，佢哋匪。 但係又狠心做得出喎。 唔係啊，你鄧家人嗰啲真係好難講啊。 唔係佢生咁多個， 多幾個嚟出去打魚嘛？嗰、那個年代仲有。 咁啊係，唔係呢個唔係淨係鄧家人，咁你好多農村以前都會嘅，尤其是大陸。 嗯。 咁你因為人手嘅問題咧。 嗯。 生細路係最簡便嘅人手增添方法嚟噶嘛？ 係、嗯。 如果唔係佢。佢唔夠人做嘢嘅，咁佢又要請人過嚟幫手收割，咁嗰個成本就貴好多啦。 查查唔係喎，耕田係最需要人係淨係收割插秧嗰下。 咁嗰下咯，咁就係。 中間就唔使人嘅喎，冇乜人嘅，掹下草啊，除下草啊，施下肥，唔使好多人 喎。施肥除草 嘅。係啊，呢樣嘢我好清楚。我嗰陣時成日翻鄉下睇佢哋修理地球噶嘛， 即係修理你嘅。 收耕田叫修理地球啊嘛，咁咪成日挖下又翻下佢，咪即係好似佢哋好好聽噶。翻鄉下話：，哇！你喺度搞咩？我一陣又出去修理地球，咁咩修理地球？耕田唔係咩？只要得闲就挖下佢啊，整下佢。 系啊，耕田其实好多嘢做嘅。好咗我公系养猪耕田啊，养猪养猪养鸡啊，耕田好多嘢做嘅，由朝做到黑嘅大佬。 唔系佢唔系啊，你如果插秧咧，你播咗种之后冇乜嘢做噶咋？ 佢咁你嗰个 你系种菜， 大俾个几多岁噶？ 唔知啊， 嗯。 突然间话絕學要结婚啦咁样，即系我坐隔篱啊嘛，咁啊过一个礼拜咁，我同学都冇翻学咯。 跟住就迟啲又见到佢大到。 系啊，喺南丫岛。 哇！真系太夸张喎！如果十一岁，我真系唔敢。 我净系记得读小学。 即系而家是儿童身份证啱啱攞咗。 我就最记得以前啲先生系变态嘅，嗰啲有小息噶嘛。 好捻多先生都系变态噶啦，以前，即系而家你讲人权又唔可以喐手喐脚啫嘛。以前嗰啲借啲椅揼你噶啦， 成唔系不嗰个年代， 即系你冇咁激动，镬镬都加句粗口。 嗰个年代啲先生都好过而家先生噶。 唔系嗰个唔系啊，佢好变态啊！逢系小息完，你冇去厕所，你死啊！唔准去厕所嘅。 系啊，系啊。会噶，小息做乜唔去啊？ 系啊，做乜小息唔去厕所啊？咁啊，屌急尿又唔急尿又唔俾佢有啊？佢又永远都系谂，佢永远都系谂你咧，系特登去厕所嘅。你唔系想去厕所？ 唔系你咪搭佢咯，啱啱同人劈完可乐嚟啊嘛。 你上堂咧话去厕所咧，佢一定 ban 你嘅。 系啊，唔俾去嘅， 一定唔俾你去嘅， 唔俾去一定。 我啊试过镬啦， 啊 个同学咧上咗堂，举手去厕所，先生唔俾， 系 长哥自己 啊，出嚟罚企咁啊。 仲要罚企啊！ 系啊，睬你都傻咁出嚟罚企啊！咁我你都知我坐最前啦，头先讲咗坐最前，企下赖赖到一地都系，跟住个先生见到，喂厕所厕所， 喂赖咗去咩厕所？ 咪有啲校工嚟抹咯，嚟执咯。 咁你真系唔得，你直头去拉裤链去长角度屙去冇咯，你条裤冇湿啊嘛，起码 唔系少系大啊！ 话你大 喺着条短裤喺个短裤 直通开，你我谂细路冇着底裤 冇啊，嗰阵时有底裤着 直通啊嘛，嗰啲斜流鱼咧， 唔系啊，靓仔着你知啲死人波啲短裤又短嘅咧， 系 嘛？你唔系冻咧，有时会松弛噶嘛？嗰两粒嘢系嘛？ 系啊，啱啱落雨， 有时会跌咗粒出嚟个吊钟。 尤其是你坐喺度嗰阵啊，你会走咗出嚟嘅。 喂，细个最搞笑， 细个系冇底裤着噶嘛？ 细个最搞笑， 唔系啊，最大镬系咩？去屙尿屙完拉翻上嚟，我未缩翻入去啊，一棘棘落，哇， 棘到啲皮啊！我嗰间好啲，我哋扣楼嘅， 唔系啊， 咁好。 系啊，我哋 嗰阵都玩501啦， 嗰阵时有嘅咩？ 咧有拉链咁样嗰阵时， 扣钮 成条除嘅 啦。有拉链， 有嗰个位，小学有嘅。 唔系弹弓，唔系弹 弹弓斧头都有，但系你睇下边间小学，我哋嗰间 我哋系方便啲啊，弹弓斧头咋？ 我唔系弹弓，我哋系咩嘅？我哋系有，唔系嗰通常都系拉起裤脚就嚟噶啦，几有 呢个系最快噶嘛？ 小学有 几冇底裤啊嘛？ 唔系小学有几大啊？即系除非你天生异品嘅啫，系嘛？ 唔系噶，去厕所咧。 但系你好正常，行呢度教你嗰个人一定系教你拉裤链啊嘛，佢冇理由教你拉起啊鞋嚟。 唔系最搞嘢就系以前咧，我哋读书嗰个年代咧，啲先生咪着旗袍嘅。 嗯， 即系着嗰啲，唔系旗袍， 唔系我哋嗰阵时 长衫， 上年纪先着噶啦，我哋嗰阵 长衫，不过系到大膝头哥以上嘅， 系啦，但系就冇袖噶，唔知点解，永远都系鸡翼袖噶，咁咧啲喂大佬以前啲唔兴， 一写粉笔字就装烟 嘛，系啦，嗰两个海胆咧就走晒出嚟，有啲咧就特登摄，有啲大汉咧摄条毛巾 啊，摄条毛巾系啊， 但系一边啊，唔会两边摄噶嘛， 摄一边咯， 摄一边噶嘛， 通常系右手多，因为写嘢啊嘛， 系啦， 同埋嗰个年代啲人系唔兴剃脚毛噶嘛， 系， 哇，好劲啊！ 嗰条狼牙棒， 我冇留意， 好劲咩？冇留意啊！着唐装， 夹拉毛都唔剃啦，咁你点 样剃脚毛咧？吓， 系咯， 着嗰啲长衫咧，到膝头哥噶嘛。咁嗰阵时啲先生位得四只脚噶啫嘛。我唔知而家嗰啲学校嗰啲书台 有冇板啊？ 冇板嘅， 字面块板 啊， 一定系四条通一块板嘅，最多有个柜桶。 咁我坐落去冇， 即系嗰啲先生后生啲就跌笔跌交叉，成日执成。 唔系啊，你僆仔唔会理佢后唔后生。 唔系，你系睇下会唔会有乌蝇飞出嚟啊嘛？ 你小学嗰阵时，总之佢一坐低，你一擘大，你就系唔系都 跌嘢 啦，都装走嚟装啊！有冇嘢睇都走嚟装。 有冇倒开咩色先？ 冇噶，但系撐過癮。 其實就係冇咩嘅，冇咩奇。屌細個睇都冇意思。 唔係冇， 其實坐頭位邊有運行嘅，坐尾位嗰啲先有嘢食，咁即係先可以上堂食嘢噶嘛。 係啊， 頭位你個嘴喐一喐到就知你食嘢啦。 乜都冇啊！ 咪坐頭位冇得睇啊！係後面嗰啲初頭唔明白啲，啲友仔成日烏低個頭喺度裝咩？ 唔系啊，佢哋唔会翘脚坐噶嘛，但系亦都冇谂住喂咁夹埋只脚坐嗰啲先生，嗰阵时先生四五十岁都冇乜所谓咁样坐落。 我哋嗰间嗰啲好后生噶， 系啊，我都有廿几岁噶， 系啊， 好后生，但系后生嗰啲 代课老师最后 生嗰啲唔系着长衫噶， 着长衫噶我两个 着裙嗰啲代课老师， 唔系啊，我哋嗰啲系着蓝色嘅长嗰啲长衫噶鸡翼袖啊， 已经着西裙噶啦，后生嗰啲系嘛， 少咪有两个夏天添啊，尤其是一定系着嘅。一定系，但系佢有着底裙嘅。 上咗年纪嗰啲就系着长衫。 底裙系咯，底唔系呢个上年纪会着。 后生嘅着西裙噶啦，已经。 唔系啊，我嗰啲先生着咩噶？着长衫啊！嗰两个好劲嘅亚马逊，屌一大沟亚马逊嚟嘅嗰两个，点解最记得冬天着丝袜咧？屌唔剃脚毛，啲咩喺啲丝袜度叉出嚟，你唔知咩丝袜怼得穿。 而家唔同啦，而家 成个红毛丹咁样， 难以想象。 先生啊，化埋妆翻学添啦。 系啊，嗰阵时冇啊，冇 嗰阵时冇噶，嗰阵时 有出发，都有出下发嘅。 有，但系就真系好似成个阿婶咁噶啦。 唔系喎， 扎海胆真系， 海胆 嗰阵时系唔兴剃嘅， 系 有海胆嘅。 诶，嗰阵时唔兴嘅，点嗰啲年代 中意摄嘢啊，系啊， 唔系嗰啲年代咩噶，即系喂人奶都屌喺条街度甩掹就甩嚟一仔咁啊，咁啊嚟噶啦，唔系话嗰啲通街都咁喂嘅，嗰个年代啲人 咁而家正常嘅，依家都应该可以系咁， 唔望人哋唔望嘅，你依家少， 唔系咯？点解依家啲人会咁大惊小怪咧？咁人哋喂奶都系天职嚟噶嘛， 见得少嘛。 喂，今时今日香港人点会见得少呢啲啊？大 喂人奶真系见得少啊！几耐？ 加上网海量啦， 但系嗰阵时咪依家有几可，即系多数饮奶粉啊嘛。 嗯哼， 有几可喂人奶啊？ 咪而家就真系多数饮奶粉啊，真 系咯。 依家反而啊，以前 可能啲奶粉， 以前斯文啲咧，抱住个仔又揾条手巾遮住嘅，唔系嗰啲即系怼喺度睇都冇所谓嘅。 唔系依家有件嗰啲好阔嘅布笠住个头啊嘛， 即系而家好似换菲林咁样，我哋揾黑包黑布袋咁伸只手里边，唔系啊，我哋僆仔嗰阵时冇所谓噶，啲阿婶，唉，点都拎出嚟就好自然咁掉出嚟又俾你睇噶，好似好自豪咁噶，冇嘅。 我哋围村就更加多啦，奶妈嗰啲 系咯， 坐喺个咩祠堂出边嗰笪地，咁个个都喺度抱住个，个奶系奶妈嚟，唔系自己阿妈嚟，奶妈饮奶。 差唔多啦，下一节翻嚟再喂奶。